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前两天呢，小何洗衣服，顺便把这个佳佳的两件衣服一块给洗了。佳佳一进门啊，小何三步并两步的跨在门跟前，对着佳佳那显摆：“老婆，今儿个我干大事儿了。”“ 干什么大事儿了？”“ 我帮你洗了两件衣裳。”“嘿，怎么样？你还不给点奖励？” 佳佳不紧不慢的说：“行啊，奖励你。”“ 奖励我什么呀？”“ 奖励你明儿把我剩下的衣裳全给洗了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这两天佳佳什么活都不愿意干，地也不扫，家具也不擦。小何啊很不习惯佳佳这状态，于是呢就想办法提示佳佳帮忙干点活。 佳佳，这昨天的碗还放在水池子里边了吧？ 哦，那一会儿你把它刷出来呗。 我是跟你说呢，你倒让我去刷了啊。 人家昨天晚上没回来吃饭，你们吃的饭碗当然要自己刷了，干嘛等我刷呀？我又不是老妈子。 行，那我问你啊，咱家泡澡的那个木桶至少一个星期没清理了吧？ 我又不用木桶泡澡，都是你在用，你都一星期没洗澡了，不会吧？ 哎，你也别太气人了啊，那这个脸盆总是你在用吧？你看看上面那一层灰。 我的脸盆又不是你用，你管我干不干净呢？ 哎，我说你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我不干活就是更年期提前了，那你之前不就是一直在更年期中度过的啦？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还惹不起，我还躲得起啊。 惹不起？我这么温良贤淑的老婆上哪儿找去呀？ 最近我就没看出来你哪儿温良贤淑了。 那是我没告诉你，我给咱家赚大钱了。 赚大钱啊？快说说听听，哎，怎么赚的？ 我去年就看上一件大衣，标价2980，我没舍得买。 哎，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呀？ 昨天晚上我去折扣店看到了，打2折，我二话没说就买了。你算算，那就等于给咱家赚了2000多块钱呢。 好，要都按照佳佳这方法计算呢，这钱也太好挣了啊。别管佳佳究竟是因为什么闹脾气吧，肯定有人觉得他最近不懂事儿。那是因为更不懂事的老婆您没见过，是吗？啊，都说通过一个男人的言行就能看到他背后女人的影子，因为这个夫妻长时间生活在一块儿啊，互相之间怎么也得受点影响。咱来欣赏一段贾玲和白凯南合说的相声《望夫成龙》，听听不懂事的老婆影响出什么样的老公。 喜欢听相声的朋友都希望从相声中得到欢乐， 下面我们就为大家叙述一段悲惨的故事。 德行，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延续， 也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今天是我们俩结婚3周年纪念日， 又到了我们扫墓的日子。 瞧你那样，怪不得人家说我嫁给你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你知足吧，你有地儿插就不错了。 你说什么？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老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朋友们，您都看见了吧，这哪是老婆呀，整个一个恐怖分子。自打跟他结了婚，我们家就没买过鬼片儿。 你敢说我是恐怖分子？ 不是，绝对不是。恐怖分子能谈条件，你不行。 行啊，仗着这观众朋友们在，学会顶嘴了是吧？一个大老爷们儿，一下班就知道回家陪着自个儿老婆，除了洗衣服烧饭搞卫生，居然还学会了打毛衣。你学学楼上的小赵， 啊， 你看人家 前天上大饭店吃饭。 是啊，前天吃癞蛤蟆中毒，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那你说小黄，人家家里买的新厨具都拿到单位报销了。 他在单位是管基建的，开票的时候把高压锅开成坐便器了。 那你说小李，人家做那大买卖，成年累月都不回家。 你以为他不想回家？毙了。 那你说小黄，人家给小舅子买了辆跑车。 是啊，没考本就上路了，这不改坐轮椅了吗？这不。 那你说小张，人家给媳妇儿买了条白金项链，足有一斤多沉呢。 门口那保安一见他就打招呼：“哟，大姐，你又忘锁自行车了。 ”有本事你也给我买条一斤多长、两米多沉的呀？ 那不是怕对您不尊重吗？不知道还以为我要拴宠物呢。 你简直就是个窝囊废！人家的老公像条龙，你呀，简直就是条虫。 虫怎么了？虫有虫的优势，长出翅膀来就是护体儿。 你成心气我是不是啊？我说你就不能有点志气？ 志气谁没有？咱不没钱吗？ 那你在单位不也负点责吗？ 我就是管汽车的那么一个小班长啊。 权力不小啊，你就不能在那汽车上打点主意？ 哎，对呀，要不我先从车上往家拿点东西。 这就对了，你准备先拿点什么？ 我趁人不注意 啊， 拿俩擦车器。 哎，那擦车器是什么？ 就是擦车用那抹布。 呸，那破玩意有什么用啊？ 不是先练练胆儿吗？这不 关键你得学会开发票报销啊。 报销？ 譬如说我买一套护肤品， 那我应该 你就报买了一盒上光蜡，一个擦脸，一个擦车，用途没变。 哦，但你要买一副高档眼镜、 啊、 我就报换了两块挡风玻璃。 你可算开窍了。我还想做一个水疗保健，促进肠道上下通气。 那我就报修理排气管。 哎，我还想去韩国做一个全方位的整容，保持自己青春靓丽。 那我就直接跟领导说咱那车送厂里大修了。 你看这不挺聪明吗？ 这算什么呀，为了挣钱快还得再加服务项目、 啊、对，这叫多种经营。 上回我们的停车场有一个奔驰600，四个轱辘全换了，咱当时啊换上四个轱辘，给它安上严丝合缝，开上就走，甭提多合适了。 哟，怎么那么合适啊？ 原来就是他的。 你这是违法。 不违法你嫌挣钱慢呢？ 钱要挣你也别让我提心吊胆啊。 同时我还发现一到晚上停车场里停的都是好车。 你打算偷车呀？ 偷车干嘛？咱洗车呀。 洗车能挣多少钱？ 凭劳动致富啊，车上有什么好东西全给他洗了。手机呀、 啊、 提包啊，咱连发动机号都给他洗了，洗干净之后换一个新人把车开走。 你这就是在偷车。 你让什么让什么呀？那洗车的钱不都在你那儿了吗？ 我 有本事你告我去。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有钱总比没钱好。 那还是的。 他给我买的白金项链比小张的媳妇那条还粗还沉。 我媳妇戴上一走道，哗啦哗啦，特像上刑场。 为了把人家比下去，光轮椅他就买了仨， 全都是自动挡带助力的。 笔记本电脑一人俩， 虽说不会开机，他摆那儿他是个物件。 他给我买那立体声音响，声音特别好听， 传出来那声音跟警笛一个声音，弯了弯了弯了。 什么动静啊？ 我这不是又做噩梦了吗？ 可是他天天那么忙，我有点想他了。 他天天缠着我，我开始烦他了。 他总是半夜回家，天天喝醉，倒头就睡。我有时候想，有钱未必就真好。 我经常是回家之后他已经睡着了，我深情地凝望着他，心里总是在想，他也该洗了。 以前他就像赖皮狗，怎么撵都不走。 现在咱像兔子，瞅见空就开溜。 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应该听我妈的话，不嫁给他。 啊？原来咱妈一直是反对咱俩结婚的，感情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错怪她老人家了。 喂老公、我告诉你，今天再不回家我就跟你离婚，家里的钱你一分都甭想拿。 哼，不拿就不拿，你也别想花。 你好啊你，我天天望夫成龙望夫成龙，就望成这么个结果。 从今以后你也不用望夫成龙了，咱已经成龙了，公安局给咱办的。 关他们什么事儿啊？ 他把我成笼子里了。 啊，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 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佳佳一段时间的倦怠期过去了，最近呢他不光恢复了以往的朝气，而且呢还把家里的事物打理的是井井有条。要赶上个周末，小何和同事有约，佳佳呢就挨家里头鼓捣这个食谱，想要给老公和儿子呢做点甜点。忙活了这老半天也不知道成果怎么样，根据常理推断应该不会太乐观，咱还是听听小何有什么反应吧。 来老公，你先喝口，等会儿啊我给你拿好吃的东西。 嗯，什么好东西啊？ 这是我今天刚做的巧克力蛋糕，快尝尝好不好吃。 这是你亲手做的？ 老公，你干嘛露出一副恐惧的表情啊？ 我有吗？没有吧，我只是好奇这里面都放了什么呀。你尝过了吗？ 没有，这是我为你和儿子做的，当然得你来尝第一口了，快点。 嗯嗯，我吃我吃。 怎么样？ 哎呦，特别好吃。 真的呀？看来这个也不难嘛，你爱吃我天天给你做。 啊，别啊，千万可别。 哟，怎么了？ 老婆，想要传达心意啊有很多种方法，还不一定非要做蛋糕。 老公，是不是特难吃啊？我还想让儿子尝尝呢。 没事，一会儿啊儿子回来让他尝尝呗，你别那么失望啊。 儿子尝了嫌弃我手艺不好怎么办呀？ 也是哈，就算说是我做的他也未必能接受啊。 世界上人类的思想啊最复杂，夫妻之间这个拉锯战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跟小何一样能够包容妻子的一切，可是有些做老公的就未免太大男子主义了。你比如说巩汉林和金珠表演的小品《约法三章》就讽刺了一位这样的老公。这老公啊都有哪些不可取的表现呢？来听听。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看看，本来我这个副科长当得好好的，这一进电梯口就把我给扑嗖一下来了。我下来倒没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我夫人上去了，居然提升为处长了。你说他当处长，我哎呀，看见了吧？头一天上任就敢不按时回家了，这毛病不能惯他。等他今天一进门，我就给他来个下马威，把他镇住了。 哎，你先回来了，今天怎么不说话呀？ 给我倒杯茶。 自己倒嘛。 倒杯茶。 哎，这水是满的 啊。是啊，喝完了再倒吗？哎，今儿晚上咱们吃什么啊？ 吃面条啊。 为什么要吃面条啊？ 赶上什么吃什么呗。 为什么今天偏偏赶上吃面条啊？你是不是看我长得像面条啊？ 你今儿怎么了？ 怎么了？装什么糊涂啊！继承了处长了，我被撤职了，所以你就故意吃面条来讽刺我，软了估计的好捏住，对不对？ 你瞎说什么呢？好好好，咱不吃面条，改吃包子，行了吧？ 为什么吃包子？ 你平时最爱吃包子。 我是说为什么面条改包子？你是不是诚心气我？你看我被撤职了，窝窝囊囊的，就像一个受气包，对不对？哎，你呀，今天刚当上处长，呵，这家伙小官架子也给我端起来了啊！还怎么着？一 你瞧瞧，你瞧瞧，你瞧瞧，呵，二郎腿也翘上了，看这意思想当局长了吧？哎呦喂，双手托着腮帮，故作思考状，做梦当厅长的吧？ 你 干什么干什么？双手掐腰给我摆了将军的派头，可惜你没那将军都。 你也太不像话了， 怎么着？ 你看我一进门你就化邪火，你要是看我不顺眼呢，你就 走。嗯， 这 对不对？ 哎呀， 啊！我就知道，人的地位一变，思想就变呐。刚当上处长，就想学陈世美抛弃前妻了。啊不，前夫，你等着！ 哎，你上哪儿去？你别走，别走，你别走， 放开我！ 我不让，我不让你走，你别走啊！ 你就是不让我走，我也跟你实行家庭内部离婚。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呢？ 咱俩的关系现在变了，你是处长了，理所应当睡里边的席梦思床，我现在忍瞒的不是。只能在这忍沙发给你看家望门了。 你看你，你怎么能这样呢？ 哼， 我这刚提升啊，还真想求你帮帮我呢。 哎呀，我还想求你帮帮我呢，太假了！你是个大处长，我哪有资格帮助你呀？ 你呀，你呀，你好好想想，我就是再提升，不还是你的妻子吗？对不？ 哼，还算你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你就是升了司令，咱家的户口本它也是我的户口。 别生气了啊， 慢着，真打算让我回去，我得给你立个约法三章。 好，那你说吧， 听吧。 哎， 第一章，在家别给我摆臭脸调子。第二章，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上班不能早去，下班不能晚回来，特别是做工作不能占用业余功夫。第三章也是关键的一章，就是在家里不允许接待任何的外来人。 我记着你当科长的时候单位也没少有人来呀。 你怎么能跟我比呢？我是男的，你是女的。 那要是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呢？ 主动来的，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如果是女的，让他们进来，谈话不能超过30分钟。 那要是男的呢？ 男的，切，你，他敢？如果就是来了，我在家的话，只能让你们交谈3分钟，还得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如果我不在家，你只能隔着门跟他们对话，或者把门打开一个2公分的小缝，就把他们当成那个换鸡蛋的、卖菜刀的，那就行了。 你说完了吧？ 啊，不成，空口无凭，立字据为证。去，都拿纸去，把笔也拿来。嘿，听见没有啊？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同意这约法三章，我还马上就走。 你呀， 哼， 你还是走吧你。 啊，站住！嘿，我还站不住你了。你以为我不敢走啊？我还说走就走，我走了，我走了。我这回真的走了。 你 干什么？你啊，干什么？ 你啊，你这是什么约法三章啊？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 哎哎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身为革命领导干部，应该为群众谋幸福，不允许欺压老百姓。 这次在家我要以妻子的身份呢，好好教训教训你。 哎，不好了，打人了。 没打着，气死猴。 哎，你 就在外面睡一辈子吧你。 嘿，你回我。 不成啊，他是处长啊，你到单位不给我小鞋穿呐？我不行，赶快扭转这被动局面，大丈夫能屈能伸。 亲爱的，你走不走？你要不走啊，我走。 别走， 你不是要分开过吗？你 不，你看，你身为领导高抬贵手，我不就进来了吗？ 干什么呢？你别想着你自己。 谁说的？我现在就是想着你了。你说你一个人在里边是多冷清啊！ 再说了，西蒙斯下面有耗子，耗子，现在我不怕了，我怕 党和人民好容易培养了你这么一个有用的人才，不能让耗子给克了。保护国家财产是我的义务和责任。 等等，你不是要实行家庭内部离婚吗？ 是哪个小狗说的？ 那这约法三章呢？ 立即作废。 等等，你要是想回去 啊， 我也给你来个约法三章。 哎呦，你怎么能跟我一般见识呢？ 怎么样？ 好，我希望领导严格的要求我。我认为对于我来说，约法三章太宽松了，来应该给我定个约法八章。 你可要说话算数。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好，这第一章。 这么多人跟领导谈话，里边谈啊。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走就不走，我就是没走。 刚刚欣赏到的是巩汉林、金珠表演的小品《约法三章》。夫妻之间哪那么多条条框框啊？我听说现在流行着一句话，老公是用来整的，整整更健康，越整越坚强。可老婆就不能随便整了，不然老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真把老婆惹怒的人，自求多福吧。好，到这儿今儿个节目该结束了。小何一家的趣事儿，咱们就先听到这儿。天天为您送去好心情，韩健和您相约快乐合家欢。我代表编辑苗圃，制作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一块儿来听一首陶晶莹和孟飞传组合演唱的《爱哟》，回见。 我的那些其实都不爱我， 浪费那些时间是在等我。 听不见你就很无助悲的，恨不能时间都停住。这种感觉就好像 梳好头发，塞好衣服，收校服，这胸膛不让你有退步。 而你就是那么那么叫我着迷的粗野，总是把我天生的优雅赶出街，就算感人也要稍微直觉。告诉我你要我怎样？ 想爱我你就别客气，想打我请你用力，想念你到掉点。 就很无助 baby， 好